了长啊，出家人不应有凡尘俗念。 是。 你等回房去吧。 是。 倒是为你收拾一件警示案件。 多谢姑母， 随我各处上香去吧。 姑母慢走。 啊，侄儿，你看此案如何？ 翠破苍松，青传红瓦，好可幽情所采呀。 是啊，此地清静，正好读书，你且住下用功，但等明春再去赴试。侄儿， 啊，哦，多谢姑母。 只是寒门之内戒律森严，主事需要检验才是。 侄儿记一下， 随我来哟。 潘必正在庵中见到陈妙常，顿生爱慕之心。一天晚上，潘必正闻听琴声清幽，寻声而往，发现乃是陈妙常在弹琴。潘必正于是借琴曲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陈妙常虽然也有意，但是碍于戒律，假意拒绝了他。请听琴条。 Thank you.

孤山不行叹辛苦，黄泉千灯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，怎不叫人替你惋惜呀。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辛苦伤感，事事不干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坐。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切磋，尽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曲，日后 哎呀呀呀，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仙姑在此见。 相公休得过谦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如从命，先朝了。

thank you。 什么啊？ 去不管。 那是我的石膏，快快还给我吧。 那是我的石膏，你还我吧。 再有一日就抄完了。

应该